好啦，大家又到星期五晚嘅呢個環看歷史，咁咧就我哋由三集前咧就講呢個中美關係， 嗯， 咁就講咗兩集， 嗯， 咁然後咧跟住就講中蘇關係，上個禮拜， 係， 咁啊預告咗咧，今個禮拜咧就講到一個更加令到呢個中國人啊， 嗯， 極之敏感嘅一個話題咧，就係中日關係， 係百年恩怨。 是啊，百年恩怨啊，百年恩怨 都不止百年啊嘛，如果以你 再推遠啲嚟講， 其實嗱，日本 呢個周邊大家嘅政治啊，呢個啲地緣政治。 如果你睇大陸共產黨嘅歷史咧，就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咧，一開始就由呢、這個豐臣秀吉攻打朝鮮啦，或者再早啲明朝嘅倭寇啦， 嗯嗯， 有啲啊再推早啲啦，就話當時啊呢、這個。向中國稱臣啦，呢個日本嘅邪馬台國，即係當時嘅日本咧，就同中國好唔同。日本係好多個小嘅部落政權嘅， 係 喺漢朝。 嗯， 中國歷史最早記載日本叫做倭人，倭國咧就喺《後漢書》。 後來叫倭寇啊嘛， 係啦，《後漢書》 之沿海滋擾我哋嘅。 咁咧就喺魏書，即係三國。 嗯， 這個魏啊，曹操的政權啊， 嗯， 曹睿的年代咧，這個魏國就是有記載嘅，魏書裏邊記載就是呢個倭國派遣使臣去到魏國， 同埋佢不斷有人嚟嘅，中國求學嘅喎，讀書嘅喎，好過癮嘅喎。 去到隋朝咧，就正式有呢個遣隋使啦，就係咧，當時嘅日本嘅呢個朝廷咧，就派出呢個大使，咁咧就提帶呢個國書， 嗯。 咁所以咧就第一個要講中日關係，好多人就話中國係日本係以前中國嘅臣屬，呢個係錯嘅。其實，日本從來冇向中國稱臣嘅。 嗯， 咁咧就佢就叫日出國天子，佢講自己啊， 係 就自日沒國天子，即係日落，就俾呢個隋文帝嗰陣時啦，應該就係。 嗯， 咁咧就當時嚟講咧，就佢已經有個意識，佢你唔好理佢國家大小啦，佢當時嘅意識已經係同中國嘅隋朝啊。是平起平坐的 了， 咁當然啦，隋文帝就梗係興啦咁樣。咁， 嗯， 但係咧就日本去向中國學習咧，就真係由隋唐開始啦。 係， 咁，就特別係去到遣隋使之後就遣唐使，因為隋朝嗰個國家嘅壽命好短。 嗯， 隋文帝、隋炀帝兩代咁就玩完啦。 嗯， 咁就另外一個所謂嚟自東北嘅遊牧民族鮮卑族嘅李氏政權啦，就係，是，李淵。 唐朝 李世民的唐朝崛起，記住啊，李氏王朝不是漢人政權嚟嘅， 係 關陇集團。 嗯， 所謂李氏關陇集團就是鮮卑， 嗯， 加部分漢化咗嘅鮮卑人咁樣組成嘅一個政權。咁，當時咧就日本開始進入呢個推古天皇道聖德太子開始大發甲身啦，就係八世紀度啦，就係，是，派遣唐使。就嚟長安留學啦， 所以一路都受儒學影響甚深嘅噃嚇。 嗰陣時唐朝咧，佢就學咩咧？佛教， 佛教 中國嘅佛教 誒，對日本影響 對日本影響相當大，因為 但係儒學都影響好大喎。 儒學後期啦，去到江户時代啦。你話喺聖德太子年代咧，建築啦，你見到而家喺奈良，你見到好多嘅寺廟嘅風格啊。都是保存了唐朝的風格的，其實在京都都是。咁啊，漢詩啦，寫漢字啦， 係啊， 書法啦， 佢由頭至尾都大部分係漢字嚟嘅啫。日本字都好少嘅啫， 日本就所謂 百幾個字到啫嘛， 平假名、片假名、拼音嗰啲啦。係。咁啊，主要你留意一下以前佢哋嘅貴族咧寫嘅詩係漢詩嚟嘅， 係啊， 即係同我哋 其實有教過人漢文識漢文， 漢族人係高級貴族先至識漢文寫書法同埋作詩。係。咁咧就當時都有。文學裏面都有啲女性文學係用平假名、片假名寫， 嗯， 但係主要嗰啲貴族都係寫呢個中文字嘅， 嗯， 漢字。咁， 嗯， 其中一個最出名就是空海啦， 嗯， 空海法師就係將漢朝唐代嘅密宗嘅法統咧傳咗去日本之後，咁， 嗯， 密宗今日就除咗保存咗喺西藏啦，喇嘛教啦叫做，其實喺中國漢地嘅密宗已經消失咗，結果就去咗日本，成為呢個東密。咁所以就話中日嗰個文化咧係影響大，但係咧我哋成日個錯覺，以為日本真係抄我哋啲嘢。其實你只要細心啲留意一下，你就知啦。 嗯， 佢抄嘅咧，佢係抄唐朝嘅嘢，然後咧就保存咗落嚟咧就有啲改變。 咁唐朝都係我哋嘅嘢嚟嘅， 可以咁講。 你從中華文化， 但係如果你從漢族嘅角度嚟講，唐朝唔係一個漢族嘅政權。你睇到嗰啲女人著嗰啲低胸裝啊，打 polo 啊。 個個喜歡肥妹你就知道了，這些是遊牧民族的審美觀，沒 什麼人會覺得 審美觀來的， 姓李的家族不是漢人，即是跟漢人又會有什麼分別？ 不是的，你現在 入到來都 認識宗史教唐朝就不是那麼多的教科書是會教唐朝的起源的， 我知道，但是那時候李淵其實都不是完全是什麼的嘛，都有混血的嘛，那時候 其實那時候他的所謂關陇集團就是呢、來自、那個世家大族呢、就是有一部分是鮮卑人的血統，一部分是漢人的血統， 撈埋一齊 嘛。因為在南北朝嗰個大融和之後咧，即係其實基本上咧喺北朝咧北魏啊，其實都是漢化噶嘛，一路北方嘅遊牧民族一路在中亞同埋東北亞咁進入中原地區咧，咁就通婚啊咁樣，咁佢哋嘅文化亦都影響咗中原嘅文化好深厚。 好啦，但係日本由頭至尾咧就有一個好大嘅情意結，就覺得咧係高麗啊。即係韓國咧，係對佢造成好大嘅威脅。 其實呢個好有趣。 喺地緣政治，咁我哋僆仔讀呢個地理都話啦，佢話韓國嗰個半島咧，就係、是、一把刀插入日本嘅心口。 因為佢對馬海峽插、到九州啦嘛，跟住。 係，咁所以佢哋就覺得一定為咗個安全咧，就一定係要臣服或者係征服高麗。 歐洲嘅火藥庫咧，我哋就知道啦，就係、是、巴爾幹半島、第一次世界大戰嘅爆發，就係、是、呢個薩拉熱窩，即係刺殺呢個腓特烈大公啊嘛。塞爾維亞嘅民族主義者。咁啊，收尾一路到而家南斯拉夫解體之後出現嘅波斯尼亞嘅種族屠殺啊，塞爾維亞等等，其實都係一個火藥庫嚟嘅。亞洲的火藥庫呢其實就是在東北亞、東北亞即是什麼呢？遼東半島、朝鮮半島、即是日本對上那一忽、那為什麼那一忽這個真的你從歷史一路看看到中日戰爭呢是沒有改變過的、即是第二次中日戰爭，這個是一個真正東北亞的火藥庫，因為那裡呢你說是不是漢族政權為主呢？又不是、那裡呢其實呢在朝鮮半島當然有朝鮮人啦、有屬於呢個嘅再上啲就女真啦，女真之後就變成即係契丹女真，然後變成滿洲人啦。再對上啲就去到即係所謂嘅北滿啊，入到今日嘅俄羅斯嘅國境啦，大興安嶺以北。咁嗰度就甚至係有好多嗰啲塔坦人啊、蒙古人啊等等。咁你諗下啦，多民族，然後咧仲要嗰個邊界係相當唔清晰嘅喎。嗱，當時我哋今日就覺得好似自古以嚟就係中國領土，其實唔係嘅喎嗰度。首先就係咧三個朝鮮半島嘅政權：白濟、新羅同埋呢個高麗啊嘛。曾經咧，白濟就係同日本關係好好嘅，但係白濟就係俾唐朝嘅政權所消滅咗。第一次中日戰爭其實發生喺朝鮮半島，就係、是、唐朝嘅大軍征伐呢個白濟。結果就殲滅了呢個白濟同日本的聯軍，第一次同日本人打仗其實在唐朝。跟住唐太宗、唐高宗再發兵打呢個高麗，結果失敗了其實。直至到真正 咁，你淨係打白濟咁，咪要由海嗰度海路進攻啦，係咪？ 喂，佢聯合新羅嗰啲一齊打佢嘛。哦，佢聯合其他嗰兩個一齊嚼佢， 所以喺陸路可以進得去。 係啦，咁啊喺陸路一路咁落去嘛。咁啊海路進攻咧就係咩咧？就係忽必烈啦。 哦，嗰次啊， 系啦， 嗱，嗰次其實好奇怪，嗰次喺東京灣， 13世紀啦，嗰陣時， 系啦，嗰陣時成個船隊去咧，就第一次打，即係其實都好多記載啊。第一次打咧就好犀利嘅，即係好兇悍嘅抗拒啊。 喺九州啊，佢主要係喺九州， 即係東京灣啦。咁佢就船就退翻出去，諗住再反攻，點解突然間 集結嗰陣時遇上呢個 一個大風，一個超級嘅世紀巨風。 係啦， 咁日本人話呢個叫神風， 就係、是、叫做卡馬卡西，就係神風 就 係咁嘅意思啦。 神風第一次用呢個名， 就係、是、天幫呢個日本啊。 嚇，咁咧就約我約三分一到一半嘅船咧係沉咗。 佢兩次嘅試過，忽必烈試過攻打日本兩次都失敗。 嗱，咁嗰次沉咗之後咧，我近來睇到一個 documentary 一個文獻咧，就話冇理由咁容易沉啊！你個成個船隊去到打個風沉曬咁樣，咁啊落去海揦翻嗰啲船出嚟睇咧，原來發覺啲船係平底船嚟嘅。 唔食水唔夠深。 咁點解要平底船咧？因為嗰陣時候，菲比利就係限時要建造到足夠嘅船去到進攻。 起得快啲啊！ 咁點知咧？就梗係做唔得切啦，做唔到殺頭啊嘛！咁啊攞咗嗰啲航即係航喺個 河上邊， 河上高即係個江，即係長江啊、黃河嗰啲船啊， 就愛嚟愛嚟做遠洋。咁嗰啲船咧，你遇即係平底船咧，就遇到風咧就唔得啊，因為佢浪。我都坐過好多次嗰啲船啦，去釣魚島。越浪嘅犀利，越定嘅隻船，因為佢成個大肚咧，佢就可以平衡得到嘅。但係嗰啲佢平底咧就好似好穩陣，好似好 表面好穩陣。 但係一到咗某個程度，佢個centre of gravity 一過咗某個點咧， 成個反 啊！咁佢就發覺喺船底同埋咧嗰啲結構啊。都是比較脆弱的。 會不會蒙古人都是不善於水戰呢？ 不是，那是時間問題，他徵用了那些船。 主要都是漢人，其實那時候蒙古我想發兵打這個， 我想也有的， 和高麗，即是朝鮮的水軍。 是 但是你看到 那次就是分別列戰無不勝，誰知去到那裡打入 去 到呢就糟糕了。 蒙古帝國你想想，打到去俄羅斯、奧地利，跟著東南亞呢打越南啦、柬埔寨啦，跟住呢個而家嘅塞佛利，即係而家嘅印尼啦，都掂嘅喎，啲水師都掂嘅喎，但係唯獨是打日本就唔掂。 咁佢日本佬咧就話呢個神風犀利啦，個神風救咗日本， 神風救日本。咁咪一路宋去到宋，其實宋元咧，宋朝同中國民間交流係好多嘅，你知唔知？ 宋元啊， 宋啊，因為咧今日日本嘅茶道咧，其實是宋朝人的飲茶的方法嚟嘅，就是將嗰啲茶整咗嗰啲茶粉啊咁樣。咁咧就用嗰個嘢去搞嗰啲鋪啊，咁全部都係宋朝嘅嗰個民間。咁一路咧就相安無事，去到元朝征伐完之後咧，中日之間嗰個真係再上嗰個國際舞台就去到倭寇啦， 即係明朝啦。 係啦，去到明中。 嗰陣台灣啦，佢哋成日想攞到台灣噶嘛，日本佬啊。 因為嗰陣時咧，日本就豐臣秀吉開始咧，就係成個戰國時代開始結束啦，開始。咁就豐臣秀吉就係喺德川家康開江户幕府之前，其中一個最有實力嘅戰鬥力最強嘅呢個戰國大名。咁就喺織田信長之後，即係本能寺之變之後，就豐臣秀吉取代咗佢。咁嗰陣時咧就發兵攻打呢個朝鮮。豐臣秀吉曾經發兵攻打朝鮮，咁就明朝派大軍去救呢個朝鮮。咁因為當時蒙古已經將朝鮮打翻嚟㗎啦嘛，就真係呢個嗱，朝鮮就係曾經向中國上表稱臣㗎啦，即係凡屬啦，真係。咁所以咧，中國作為天朝大國咧，就有責任咧去保護呢啲凡屬，所以就派兵咧就去進入呢個朝鮮，就喺平壤咧就抗擊呢個日軍嘅。咁就嗰次就係中國贏嘅，即係喺朝鮮嘅中日戰爭。咁但係咧，日本之後咧，我哋所謂嘅侵略中國東南沿海嘅倭寇咧，呢個就兩邊嘅歷史都好唔同嘅喎，個講法。咁究竟嗰啲係海上嘅武裝商人咧，定係呢個屬於侵略嘅日本武士咧？咁其中一個講法咧，就係話根本就係當時因為明朝海禁啊嘛，禁止同日本嘅進行呢個貿易。咁所以咧，沿海嗰啲商人咧就唯有個方法咩咧？ 揀嚟 就係請日本嘅武士武裝護航。咁所謂嘅倭寇咧，其實就係以中國商人做幕後嘅金主，請翻嚟嘅一啲走私集團嚟嘅。 哦， 咁咧就呢、這個你喺今日喺平湖啊，我上次舊年去九州平湖就係倭寇大本營啦，平湖。 哦， 咁咧就見到咧，除咗平户藩啊嗰啲即係藩主之外咧，最出名嘅中國人咧就係呢個王直，王直就係倭寇嘅金主啦。今日嗰個雕像仲喺平户、 那個。哦，即係所以嗰陣時候要咁講，就係醜化咗呢班即係 可能有搶糧唔出奇， 係 有搶糧唔出奇。嗱，你留意一下，跟住好特別嘅咩咧？其中一個呢個倭寇集團或者海上商人集團咧，其中一個人我哋好熟悉嘅就係、是、鄭成功個老豆鄭芝龍。鄭芝龍。其實是在平戶裏面跟這個當時日本的松戶藩是關係很密切的，因為呢鄭芝龍其中一個老婆就是平戶藩主的賜給他的、 哦、 鄭成功的老母是日本人的、是在平戶出世的、今天在這個平戶的千里濱呢，你還見到有個海灘裏面有一塊石、咁咧，日本人就話呢嚿石就係鄭成功出世嘅地方嚟，所以你見到嗱，你諗翻轉頭啦，點解鄭成功、鄭芝龍咁熟悉嗰個長崎啊，去台灣、去福建嗰個航道咧？就因為佢哋一路喺度走私噶嘛，其實。所謂郭姓爺，我哋中國人嘅覺得佢係反清復明嘅義士啦。但實際上，鄭芝龍就係一個勾結倭寇走私嘅。鄭成功甚至唔係 純種的華人。所以你在日本的歌舞伎裏面的劇目呢，其中一個劇目呢就是講郭姓爺。郭姓爺在日本江戶時代的歌舞伎裏面呢已經有郭姓爺這個劇目演出的了。日本人是當作自己人當作鄭成功是自己人因為他一半他老母是日本人來的嘛。這個呢就倭寇亦都是我們兩邊的看法都有不同的講法。好了，跟住去到就是清了。清朝呢，你記住呢，清朝就攻打這個，即是他跟蒙古帝國很相似的。你看到呢，乾隆征伐新疆回疆，準國爾，即是今日中國的版圖其實是由滿洲人打回來的嘛。 是擴大了版圖。 是的，就整個由明朝的版圖我想擴大了三分一左右差不多。本來就是限於即是所謂漢人聚居的地方為主。包括而家我哋今日習以為常嘅雲南同四川咧，其實喺明朝嗰陣時候有部分嘅地方係唔屬於明朝嘅版圖嘅。 再加埋西藏啦， 係叫土司啊，由雲南嘅土司去管轄嘅。咁咧就收尾就係由滿洲人打翻嚟。新疆啦，當然係 西藏 回疆啊等等。咁就因為佢發跡就係滿洲啊嘛。咁當然成個東北亞，我哋頭先講嘅火藥庫。那部分就是屬於大清帝國啦，因為滿洲人就起源於呢個東北亞啦，當時的女真族，咁咧就然後日本當時咧其實對清國嗰個嘅態度咧都唔係咁衰喎，真正嘅分野點就係明治維新之後啦，日本開國之後， 但佢有嗰場戰役就係因為琉球群島 嗰度日清戰爭， 係日清戰爭日清戰爭是因為琉球群島而打了一場仗的，跟台灣之間打了一場仗，不過那個就不是一個最即係唔係一個最緊要的，最大的一場仗就是到呢個 甲午戰爭。 甲午戰爭嚇，即係如果真係賠好多錢嘅， 但係甲午戰爭之前困過一次的啦。 就係我記得就係呢場 甲午戰爭之前喺朝鮮之亂啊嘛。朝鮮之亂當時袁世凱崛起就是當時佢。駐扎在朝鮮的嘛，咁咧就平定呢個東學黨之亂，咁咧就當時就一路就留守咗喺朝鮮嘅袁世凱，咁就日本一路咧就因為佢一北上就係呢個朝鮮南部噶啦嘛，其實，即係而家朝鮮半島嘅南邊啊，咁所以佢哋一路有個徵韓論咧，呢個就一啲都唔出奇啦，就係話要將日本嘅嗰個領土擴展，就保護日本免受於俄羅斯同埋中國嘅侵略。 咁啊，最緊要明治維新啦，當然嚇，1868年呢個一個近代史嘅轉捩，日本嚟講， 其實都幾。即係以中國， 但嗰陣時候已經係美國已經嚟通商嘅啦，已經嚇。 嗱，明治維新嘅開始就係因為黑船來航，就係呢個培理啊，美國嘅艦隊啊，就出現喺東京灣啊嘛。咁對日本人嚟講，呢個係千年之大變局。咁咧就開始咧，佢哋咧就咩咧？嗱，你唔好忽視啊。 嗰陣時幾多年啊？嗰陣時候係 培理應該1840幾年， 1840年，其實同中國差唔多嘅啫喎， 差唔多 一齊時間 啊。唔係，但係咧。中國香港割讓鴉片戰爭就1842嘛， 係啊， 咁1842之後咧，好多日本人咧就已經好留意香港，香港有呢、這個辦嗰啲中文嘅報紙啊，即係嗰啲華字日報啊嗰啲咧，就介紹好多西方嘅嘢咧，實際上即係嗰扎滿清睇唔上眼嗰啲香港人咧。日本人就每年每日定期就由橫濱嗰啲船咧，就將嗰啲報紙咧運咗去東京嘅。就通過香港去了解呢個世界大局，因為香港已經開港開埠啦嘛，嗰陣時已經 係。 咁就日本，你留意一下喎，日本好早期有日本人嚟香港噶咯，已經係做間諜啊、經商啊、剪頭髮啊，乜都有嘅。其實開妓院啊，做裁縫啊咁樣。咁啊有好多九州嘅女性咧，而家就你見到個墓地嘅喺黃泥涌，即係呢個馬場啊，香港墳場。向上行咧，經過個小山丘咧，就一個日本人墓地，裏邊就撞咗好多喺明治維新之後，由九州嚟香港做妓女嘅日本女性喺度。咁咧就佢對個西學嘅研究咧，其實嗰個興趣係大過清朝嘅喎。 哦，絕對係啦。嗱，因為清朝係仍然一個好自大嘅，即係以天國自封。日本人咧就知道一定要向。西方學， 因為嗰陣時魏源喺寫嘅《海國圖志》就係第一本去了解呢個所謂歐洲啊西方嘅世界嘅書咧。中國就好少人睇，但係呢本書喺日本相當之流行。 係 魏源嘅《海國圖志》， 咁當時咧已經日本咧就成個精英階層分裂啊。 嗯。 一邊就叫做咩咧？要開幕，即係開埠啊，要開港。 嗯。 一邊就贊成讓夷，讓夷即係咩咧？就係要攻打呢個鬼佬，趕走佢哋。就似滿清啦， 同滿清一樣。 係啦，因為佢受中國文化影響嘛。 但係足之前者係 佢試過讓夷噶，薩摩藩就炮轟呢個英國嘅艦隊啊嘛，結果就爆發咗呢個英薩戰爭。 咁唔夠人打啦，嗰陣時 好快就玩完。但係日本仔嗱呢下就醒啦， 轉得快嚇。 逢親你武力打贏佢咧，佢就好快咧就會以你做老師喎，真係。英薩戰爭之後咧，佢好快已經體現到係冇得打其實。咁所以咧，成個知識階層都改變，就係話我哋唔好再學清國啦。 嗯， 嗰啲嘅嘢唔掂啦，已經係。咁其中有一個最出名嘅就係喺日本今日10,000 yen嗰個阿叔，嗰張銀紙裏邊啊，有個人叫福澤諭吉。 嚇， 福澤諭吉就係一個武士階層出身。 嗯， 咁咧就提倡四個字叫做脱亞入歐。 哦，就係嗰陣時提起。 就係由福澤諭吉提倡嘅。 嗯咁早期已經提起 脱亞入歐，喺明治維新之前就要提倡脱亞入歐， 嗯， 就係話全面向西方學習。咁佢哋去歐洲考察係點咧？就係坐船嚟香港， 嗯， 再因為日本嗰時冇船籍去呢個歐洲嘅， 嗯， 就由香港，因為香港喺1865幾年、1850幾年已經係成為一個交通樞紐啊， 係， 就由香港再坐船去歐洲嘅嗰時係，咁啊參加世界博覽會啊。咁佢哋其實同歐洲嘅接觸咧，同中國差唔多係同步添嘅。 但係中國嗰啲派官派出去嗰啲團咧，就多數咧就係觀光買禮買嘢 LV 啊， 買名牌嚇、啊、食啊就係、是、真係去享受。但係咧，佢哋日本人去咧就去圖書館係嘛 記錄 咧啊，做好 多 記錄啊， 寫好多日記， 寫好多日記。咁就研究人哋嘅制度， 咁當時 咁即係呢個係相差好遠，人哋真係去學習。 但係兩個國家嘅西化嘅步伐係差唔多嘅，因為鴉片戰爭之後咧，日本都大為震驚嘅，即係清朝俾呢個嘅英國打敗之後咧，對日本嘅朝野嚟講係大件事嚟嘅，係 佢一路都有啲好有好大嘅民族嘅危機感嘅，日本人 有佢知道唔掂，佢知道學中國嗰套嘢已經唔掂，但係你要留意一下喎。我哋頭先講大化甲申係8世紀、9世紀嘅事，即係話佢公元8世紀、9世紀已經向中國文化學習， 嗯、 然後去到1842年之後，佢發覺唔掂啦，成、 嗯、 千年嘅喎、 嗯， 但係佢一轉嗰下就好快， 係 啊，係啊，佢一轉嗰下 好快，佢真係唔少嘅經費落喺教育同埋嗰個科啊 軍事 教育好犀利。所以佢個補救個個教育係好強嘅。 嗱，我嚇中國嘅現代化嘅模式，收尾之後都係學日本嘅。其實、 嗯嗯、 就係佢提出幾樣嘢，咪明治維新幾個口號啦。第一，殖產興業啦、 嗯。 第二就係富國強兵啦。 嗯。 咁富國強兵呢個最重要啦。但係佢同時殖產興業係咩咧？係要推進西方資本主義同埋資本主義企業嘅發展。 嗯。 嗱，呢個咧日本係好成功嘅，比中國係成功嘅。 嗯。 反而你話軍備競賽咧，中國喺李鴻章嘅年代採購嘅北洋艦隊咧，又唔差喎。其實喺亞洲嚟講，首屈一指嘅噸位啊、大炮嗰個口径啊等等。咁啊，我成日覺得甲午戰爭咧係個失敗，唔係軍事力量嘅失敗，係政治背後 同埋個制度咧。 個制度係啦，你講軍事實力咧，其實就當然咧，戰爭有好多偶然因素嘅。其實係嘛，你噸位大嘅艦隊，有陣時遇上一啲魚雷艇。或者速度比較高的咩吉野號啊嗰啲，咁可能就即係老鼠對大笨象咁。咁但係你諗下， 嗰陣時好多人跌眼鏡㗎，即係輸得咁慘呢、這個 外國都跌眼鏡、啊，你知唔知啊？ 係啊，嗰陣時候即係起碼唔會咁輸法。 好多外國公司一路都覺得 成個艦隊、北洋艦隊全部被消滅。咁同埋嗰陣時候嚟講，算係幾即係佢有一隊都好精鋭㗎嘛。 跟住陸軍咧，喺旅順咧， 係。 全面崩潰喎，都係唔係淨係海 北洋艦隊喎，已經全世界對日本已經係另眼相看嘅，係嘛？即係未人打呢個日俄戰爭啊，已經覺得佢已經係成為一個強國嘅啦，亞洲。咁其實佢嗰陣時候，佢成個國家都幾即係點講咧？即係幾團結嘅。雖然話咧，佢都一個好專制、好封建嘅制度啦，係嘛？我諗佢同佢嗰個有咩啦？有一種神道思想。 因為個天皇 武士道精神， 個天皇其實唔係政治領袖、首領咁簡單、嗯、天皇同時係神道教嘅首領嚟噶嘛， 神道 係佢係半人半神嚟噶嘛。咁、 嗯、 所以佢嗰個國家號召起上嚟啦、 嗯。 明治維新最大嘅改變咧係王政復古啊嘛，將 大權旁落咗喺武士階層幕府裏邊嘅大將軍嘅權力交翻俾個天皇嘛。嗱，日本嘅政治好長期嘅時間，其實係由當時嘅征夷大將軍控制嘅嘛。就係德川家康一路一路數落去，到德川慶喜大政奉還。 即係佢最大嘅分別同清朝咧，佢真係咧有一個民族嘅精神。 佢尊王嗰個真 就係要強化成個國家民族，但係清朝咧仲係睇緊自己嗰個權貴權貴嘅利益，係嘛？仲係想拖時間，仲係想自我陶醉。 但同埋日本嘅明治維新成功咧，佢最主要靠兩個實力相當強大嘅藩，一個就係長州藩，一個薩摩藩。薩摩藩就係強於海軍，長州藩就強於陸軍，就是當時最有實力嘅藩主啦，就足夠挑戰呢個江户幕府嘅。其實佢係一個下邊嘅武裝力量，拱咗個天皇出嚟，就組成明治政府，就係下邊嗰啲嘅。其實軍國主義，我哋成日講軍國主義，軍國主義以為就係源於神道教啊，天皇其實唔係，因為喺推動明治維新嗰班武士本身就係嚟自軍人嚟噶嘛。即係你而家講嗰啲咩伊藤博文啊，就算福澤諭吉啊，其實是武士階層嚟嘅喎，佢哋係，佢哋唔係文人嚟嘅喎，係嘛？佢所以變咗你長州藩就控制咗陸軍省啦，當然係之後，跟住薩摩藩咪控制住呢個大日本海軍咯。咁你諗下啦，呢班武士亦都係進入咗去明治維新裏邊成為最重要嘅決策者喎。咁佢成個國家走向外向侵略，呢、這個就順理成章啊！真 係。嗱，1910年就滅咗朝鮮， 就變成殖民地啦。 但係同一時間咧，佢哋就支持一部分人咧，就支持即係呢個國民革命。你不能夠忽視咧，就係當時日本咧係成為革命的一個溫床嘅地方。 佢有佢有我哋睇日本咧，唔可以淨係一面倒話佢亡我之心不死、純軍國主義嘅一面。其實佢哋亦都有所謂亞洲復興對抗白人殖民主義嗰一面嘅。所以好多人話大東亞共榮圈係流嘅，當然係啦。因為去到最後尾已經癲曬啦，去到南進政策之後，即係打珍珠港之後。但實際上喺日俄戰爭裏邊咧，對亞洲嚟講咧，日本嘅戰敗打敗呢個俄國咧，係第一次亞洲人打敗白種人嘅帝國啊嘛。係，所以當時亞洲民族主義啊，或者叫做新亞洲精神，其實係源於日本嘅，係源於日本啊。 嗰陣時候日本同清朝都係有邦交嘅。 他就暗地裏官方就不支持革命運動。 但你知道那時候你知道這個這個維新失敗，康良立即走去日本，是吧？後來興中會又在日本成立，喂，有沒有引渡條例的嗎？那時候 孫中山有的，孫中山又不給登陸的，英國佬就 不給登陸而已，但是日本， 但他可以在水上， 我只在日本成立興中會，在日本招攬他的革命黨員。咁其實嗰樣喂，正呢樣嘢係從清朝對著 幹嘅話，正路如果你話從日本利益嚟講，當然就係清朝繼續掌權，繼續腐敗落去，繼續爛落去，對日本嘅利益最大啦。所以我就話日本對中國嘅情義結咧，係幾即係有陣時候你要全面都要睇嘅。 佢支持， 佢又想大家亞洲站起來，因為亞洲其實最大嘅國家。印度已經成為殖民地了，其實最大的國家就是中國嘛，就是當時的清朝嘛，所以呢對很多有理想的日本人來講，你譬如宮崎滔天啊嗰啲，一生人都追隨孫中山嘅喎， 係啊，成有一班人， 梅玉莊吉啊，係嘛，嗰、那個仲有黑龍會，犬養毅啊嗰班，其實都是支持孫中山革命的喎。咁除了錢之外咧，就是武器，同埋咩咧？嗰種革命思想的傳播。你留意一下我 同埋佢有唔少嘅留日嘅學生咧，其實成為革命黨嘅主要嘅成員。孫中山曾經講有三堆人對個革命支持最大嘅，海外華僑。 主要就係 留日嘅學生。 孫中山就係靠咩咧？海外華僑。 海外唔係嗱，海外留俾錢。留日嘅學生好多佢嘅革命嘅核心分子嚟嘅，留日嘅留過日嘅人。第三類咧就幫會，而佢喺內地都有幫會。 嗱，最 呢三堆人嚇， 最主要咁啊。孫中山就長於演說，他推動共和這個觀念就深入民心，其實就取代由革命取代了立憲，他就得到很多海外，因為華商由明朝開始已經在東南亞發跡了嘛， 即係嗰啲馬來西亞、馬六甲啊、檳城啊、泰國啊、菲律賓啊嗰啲華僑，其實好多有錢嘅嗰陣時已經。咁就大家第二個網絡咩啊？紅門嘅網絡。所以點解話幫會咧？孫中山係喺夏威夷加入紅門致公堂噶嘛？喂，佢有職位嘅喎，佢雙花紅棍嚟嘅喎，佢係。當然同今日我哋所理解黑社會有啲唔同嗰陣時，因為你記住紅門係咩咧？太平天國失敗之後咧。其實很多太平天国的軍人呢其實是流亡了去海外， 那時候那加入了那些幫會呢 是反清復明的義士嚟噶嘛，好多組成啊， 哦，陳近南、 紅花會嗰啲啊， 天地會啊， 天地會、 歌路 會 啊，唔係啊，歌路會係真嘅喎，歌路會四川嘅保路運動裏邊咧，即係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幫會就係歌路會喺四川，咁啊協助呢個清朝鎮壓西藏，亦都係歌路會，好多蒲歌啊叫歌路會嘅人喺清朝軍隊裏邊。因為他哋很多呢啲幫會的人是當兵的原來，我想兵同賊嗰陣時都唔係好分得開嘅。得啦，你留意一下喎，海外呢班係磅水啦，日本嗰班咩咧？日本嗰班係好鬼激嘅喎。你想想 咁入係， 佢哋真係受日本武士道影響嘅。你留意一下秋瑾嘅歷史，你就知啦。秋瑾、徐錫麟呢啲留日嘅啦，其實即係喺武漢新軍起義裏邊咧，其實喺武漢嘅新軍最有計劃地去散播呢個革命思想嘅就係留日嗰班，因為清朝喺甲午戰爭之後咧，由官方又好，民間又好咧，大量派遣留學生去日本。 即係清朝最失敗嘅地方咧，就真係唔係有誠意咁虛心學習。其實佢有一個好出名嘅大事主日，嗰、那個黃敦軒係嘛？ 黃遵軒， 黃遵軒， 佢有幾個國宗徒啊， 好有學識嘅呢啲。其實如果翻翻去 曾幾澤啊， 嗰啲下萬你下萬唔用呢啲人。 唔係，佢擺埋一邊啊！ 擺埋一邊，唉，咁你咁有學識，佢寫嘅書下面啲 好簡單 重要嘅文件。 嗰陣時，阿彭斯都講過啦，庚子賠款之後，大清留美有同，翻到去好多頭閒字散啊！嗱，我哋廣東人最出名啦，詹天佑，中國鐵路之父，容宏咧，容宏都係喎，都係大清留美有同嚟嘅喎。但係實際上佢哋喺中國嘅官場係冇乜作為，同日本好唔同。日本那班去歐洲留學回來的那班個個都是掌權的，中國最多什麼呢？放在李鴻章的幕府裏面，就做李鴻章的幕僚，就派一些閒職給他們做，但真的入到去朝廷裏面核心的呢，始終都是傳統讀書人出身的那班，即是讀西學的那班是不行的。其實 那全部都是他 有自己 的幕僚，是不是都自己人，即 他都不信你這班人， 又不信，是沒辦法， 是他都不信你這班人，所以變咗，你見到香港最多人談論嘅咧，就係呢個即係第一個定麗局，即係呢個五咩啊？五才啊！五才 係 五廷芳啊！ 即係五廷芳啊嘛！即係五才， 五才即係五廷芳。係啊，就係第一個華人喺英國攞到大律師資格。係係嘛？差唔多西方法律華人嚟講，西方法律之父。跟住何啟咧，何啟又係㗎，喺香港。即係創辦呢個西醫學院，佢咪孫中山個老師咯。 佢又有 對孫中山影響好大㗎。其實何啟 有一半外國血統嘅何啟嘅。 何啟嘅太太直情係咩啦？拿打素咩雅麗士？而家嗰個拿打素醫院咪紀念佢老婆嘅咯。 不過翻翻嚟咧，即係中日嗰個衝突係無可避免嘅啦。因為日本 佢一定 兼併咗呢個 明治維新之後，就一路向外擴張。 兼併咗呢個韓國之後，根本就關東軍。在進駐了這個遼東半島，根本關東軍都失控的。 這班 人是一班即野心極大 的軍事，即一班軍閥來的。 我想我們對日本那個整個封建社會的結構呢，認識不太深。我們經常都以為，天皇又是神道教的阿頭，又是政治阿頭，他就當然一定是軍國主義者，就命令那些人攻打中國。其實根本的故事不是這樣的。日本的武士呢，其實呢去到江户幕府後期呢，已經是有個所謂下克上，他自己行先。很多時候是什麼？是武士行先，軍人行先，然後民人政府被迫追認他們做的事。譬如很簡單，這個當時的征韓論其實是由西鄉隆盛提出來的嘛。跟住就是這個到中日甲午戰爭之後了，跟住很多時候他們關東軍去到民國所羅滿洲開始，是關東軍即是辛亥革命之後，日本是支持滿蒙獨立運動的嘛， 在幕後即支持呢個蒙古和滿洲獨立。 嗯、 好啦，跟住關東軍就自己做完之後咧，後邊嘅政府先至追認佢哋做嘅嘢。 OK， 咁所以當時關東軍幾個好出名嘅一個叫土肥原賢二，就係關東軍嘅特務頭子嘛。 嗯， 佢哋本身就好多時係咩咧？佢都唔理東京做咩嘅，其實。 嗯。 就自己做先。 其實關東軍是最點講咧？即係佢侵略性係最強 嘅。其實日本嘅軍人啊，日本軍人嘅傳統，我哋有個錯覺， 嗯嗯、 以為冇事就梗係效忠服從性好強。 嗯。 包括喺攻打香港嘅戰役裏邊，攻打醉酒灣防線嘅若林部隊，根本就係自把自為。 不過 打贏咗咪冇事咯。 不過咧就要講講，一陣間我休息之後翻嚟再講講啦。就係講講田中就接係咪一件真事？ 有冇咁嘅事咧？ 有冇咁嘅事咧？ 其實我有冇咁嘅事都唔重要嚟咯， 都唔重要係嘛？咁但係因為前中就接因介紹話咧，就係原來佢成個侵略亞洲嘅計劃咧係好清楚列咗出嚟喺個東方會議度。咁就但後來的確冇理佢真定假，佢的確就係 實踐咗， 實踐咗到咁嘅嘢。 嗱呢個滿蒙佢對滿蒙嘅野心咧，我頭先一開始講，東北亞嘅火藥庫呢樣嘢咧，不是源於田中就接。 嗯、 對滿蒙的野心，你想想當日在唐朝聯同白濟力抗個唐朝和新羅的聯軍、 嗯、 當時日本人已經第一次跟當時唐朝的軍隊作戰、 嗯、 在這個朝鮮半島、 嗯、 所以我就說那個根本對他來說那個就是通向大陸的一個必經之地來的、 okay， 那我們一會兒回來呢就講中日戰爭、 嗯、 那今天下半節只能夠講到中日戰爭為止中戰後的 可能要 嗰個要下一次講啦，嗰度好多嘢講。 係啊， 嗰度我尤其是係後來嗰個成個索賠問題搞到現在 都未搞掂 啊！呢個可以係需要相當之長嘅歷史要講講嘅。不過咧，就今日可以講到中日戰爭 嗰段民國嗰段歷史係緊要嘅，其實 係 中日俄， 嗯， 即係中日俄三國嗰個嘅 關係，三國關係。好啊， 休息一陣先。 可以成為一個星座呢？一件單獨的事件怎會引起我們的興趣呢？世事就好像天上很多粒星串連起上來，才可以變成一個有意義、有思考、有想像的星座。彌敦道證交所每位嘉賓所說的說話，就好像天上一粒星星發出的光芒，勾畫出政治、經濟、文化、歷史等不同層面的一張圖畫，讓我們細心欣賞、深入分析和思考背後的意義。 都很悲哀，香港人的人均壽命是全世界最長的。 是啊，數一數二。 是啊，但是呢，香港人也是全世界數一數二不快樂的。 不要只是说家的地方小，你知不知道就算你是写字楼，你自己想想你没有自己任何的私隐。 就是因为到你人生某一个阶段、 嗯、 你就会发觉有些东西不是 add on， 而是你就会慢慢失去。 是。 郑成功原来就是这个平湖的千里滨的海滩那里出世。郑成功的妈妈其实是日本平湖人。 根本每一個時間都是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其實我們是不知道的，我們是不記得的。 美國遊客來到香港，當然他會在洛克道、酒吧街那裡在消費等等，或者蘭桂坊這樣，但是不會因為這樣而蘭桂坊成為美國的商人的天下。文化旅遊，世道人心，我是劉瑞良， 我是鄺明孫，三不管逢星期一晚8點到9點直播。 先講講田中就接係咪真啊？嚇，田中孝一， 田中二一啊， 二一孝一嚇，二一嚇，咁佢就係誒當時嘅日本首相，1920年代，但係就唔係好長時間咧當誒當首相。咁啊，1927年嘅時候咧就試過有一個御前嘅東方會議咧，就係話佢哋成班大臣就擬定咗一個即係 侵略計劃， 侵略呢個 先征服世界，就要征服中國。 先征服中國咧， 先征服中國就必須征服滿 蒙。咁仲有一樣嘢，其中一個需要擊敗嘅對手就係美國。 嗯， 嗰陣就係將美國提咗出嚟咁樣。咁咧就嗰陣傳就係話呢個咁嘅東方會議裏邊嘅記錄咧，就變成一個奏折啊，拎咗上 去就叫田中奏折。 咁呢個咧就話俾人哋抄咗，就傳咗出嚟，即係照計冇咁易啩，大佬。 大佬寫俾天王嘅奏折，有人抄咗出嚟。 咁即係依家後來歷史上高，即係好多爭論，歷史學家就話呢個係偽造嘅咁就。咁日本政府都否認嘅，就話冇呢個咁嘅文獻咁樣。咁但係事實上，嗰後來成個嘅戰爭咧。是真係佢成個個步伐真係好似田中就接咁樣咧，一步步咁發展。 其實你前面嗰兩句就唔使啊，嗰個萬能 key 嚟嘅，咩欲先征服世界，先征服中國。日本隔離就係中國，你要稱雄亞洲，一定要打敗中國，呢個係即係唔使諗噶啦。 咁啊，滿蒙嘅已經係事實啦。 咩咧？嗱，呢個就要講翻啦。我哋即 係喂，其實1927年佢都已經咩啦？已經攞咗朝攞咗呢個朝鮮。 朝鮮就成為殖民地，甲午戰爭之後就已經係 遼東半島大部分嗰啲好多地方佢操控咗啦，鐵路啊、旅順啊。 日俄戰爭之後就佔埋旅順啊，咁樣 係啦， 好啦，即係遼東半島裏邊 係咯嚇。 但係實際上咧，喺日本眼中咧，嗱呢個就 關東軍已經係進駐咗噶啦，已經 佢沿鐵路咧， 一路沿鐵路已經 滿洲鐵路啦， 佢嗰個管轄 南滿鐵路啊，北滿就係屬於當時嘅蘇聯啦，俄羅斯嗰邊係南滿就係佢啦。 咁問題係點引起1931啦？1931嘅呢個所謂 九一八 事變，成個 東北淪陷啦，係啊，咁嗱，其實當時嚟講咧，民國之後咧，中國同日本即係民國政府咧有一段嘅友好時間嘅，其實，因為你記住啦，辛亥革命其實係日本支持嘅， 係 政府就唔出面，但係就暗地裏揾啲右翼團體去資助孫中山。 仲講數添，嗰陣就講數話。 孫中山就話：你支持我革命，我 就將滿清 做咗總統之後，就將滿蒙俾你嘅。 俾你 咁啊！當然孫中山之後走數啦。但係反而咧有呢個所謂大中華民族主義嘅就係袁世凱其實，因為袁世凱繼承嘅咧就係滿清立憲運動裏邊所講嘅五族共和。係嗱，孫中山呢班人咧，南方嘅漢人咧，佢一路就反清復明咧，就驅除鞑虏咧。恢復中華之後咧，佢諗緊嗰個中國版圖啊，就係明朝嘅版圖嚟嘅，唔係大清帝國嗰個版圖嚟。 佢能甚至連新疆西藏都冇， 冇所謂啊，唔要都冇所謂。 俾英國 係啊，佢淨係要翻漢族呢個中國， 係 即係其實似鄂圖曼帝國噶。鄂圖曼帝國一崩潰之後，這個海末爾所建立的現代土耳其呢，實際上就將鄂圖曼帝國好多嘅地方唔要嘅，包括而家嘅中東嗰啲。地方其實以色列啊、敍利亞嗰啲地方好多都係屬於鄂圖曼帝國的。 去到非洲咁滯啦， 巴勒斯坦啊嗰啲全部都係噶，係嘛？亞美尼亞都係噶，唔要就建立一個純由呢個土耳其人組成嘅一個民族國家啦。兩條路嚟嘅，我覺得。我哋要理解中日關係，一定要翻返呢個點嗰度。孫中山原本建立嘅民族國家就係一個漢族嘅民族國家。好啦，到南北以和，即係。袁世凱去到武昌就回去北京就逼隆裕皇后退位的時候，袁世凱就是用滿洲人的五族共和的版圖的，所以當袁世凱就任這個即是總統之後呢，實際上他就繼承了滿洲帝國的版圖，孫中山就不再說那個漢族的版圖，也都不再跟日本提那個滿蒙獨立的問題。所以很多人說袁世凱稱帝是一個百年即是中國的罪人，如果沒有袁世凱的話，你調回轉想由革命派去建立的政權，今天中國的版圖可能真的洗了很多有這樣的可能性的真的 變成孫中山是一個什麼人呢？ 民族罪人但不會的，不會的，土耳其今天土耳其的民族國家他就是土耳其人，海末爾仍然是土耳其的國父，係嘛？佢根本就覺得啊，嗰啲俾你咯，有得你咯。可能蒙古國今日咪包埋內蒙古咯，可能西藏成為一個獨立國家啦，可能新疆就拼入咗去以前嘅蘇聯加盟共和國又好，乜都好食埋佢咯，唔出奇。 所以後來點解抗即係戰爭期間要設立一個滿洲國咧？即係日本人將溥儀拎翻翻去就位，都係有咁嘅歷史淵源喺度。 事實上，佢想入滿蒙呢個係事實，呢個係從日本嘅國家利益嚟講。佢同時除咗要擴大自己版圖之外，因為礦產豐富啊等等呢啲嘢之外咧，佢亦都要有一個 buffer 咧，係對抗呢個蘇聯嘅，蘇聯嘅南下。因為你記住，日俄戰爭係第一次嘅衝突嚟嘅，係日本同俄羅斯第一次衝突。到呢個二幾年，即係蘇維埃成立之後咧，其實蘇維埃對於北滿嗰個嘅利益係冇放棄嘅，冇放棄到嘅。咁所以咧，雙方嗰、那個嗱，你記住啊，日本喺執行南進政策之前咧，原本諗住北進嘅，其實北進嘅意思即係話收復呢個富葉島，一路咧就由海參崴嗰邊入去。即係攞翻，即係攞咗蘇聯喺亞洲嘅版圖。好可惜就係佢喺呢個諾門罕戰役打敗咗，所以就執行呢個另外一個南進政策。但係喺成個對滿蒙嘅爭奪裏邊咧，我哋今日睇就從民族主義角度去睇，但係當日你諗下啦，你趕走咗滿洲人，滿洲人根本就係喺東北亞起家，東三省起家嘅，咁我咪退翻出關外咯。喂，呢個當時嚟講係大家 agree 嘅喎，你咪翻去關外咯。好啦，你翻去關外，咁我川島芳子係滿洲嘅格格嚟噶嘛？咁滿蒙根本就係喺清朝裏邊嘅管治階層嚟嘅，因為佢哋通過咧遊牧民族通過聯姻啊，即係嫁個女俾你咧。蒙古嘅皇宮其實同滿洲嘅貴族咧，你而家睇《延禧攻略》都有噶，就通常都係嫁嗰啲乾隆嗰啲細妹啊，走去嫁去蒙古噶嘛。咁咪穩定嗰、那個即係、就是、對蒙古嘅統治噶嘛？咁如果滿洲獨立，蒙古一定會分出去嘅喎。嗱，當時中國面對嘅局面係咁樣嘅，即係你如果唔係用軍事侵即係佔領嘅話咧，滿蒙一定自己會分出去嘅。咁日本當然幕後黑手啦。咁好多人就話，我成日都話大家話溥儀係漢奸。呢、這個滿金碧輝即係呢個川島芳子係漢奸。其實佢根本就唔係漢人。其實點解叫佢做漢奸咧？咁當然呢個亦都係一個即係地緣政治之間嘅爭奪嚟嘅啫。其實你唔需要即係民族主義上。 不過有一度奇怪就係估唔到啦嚇，成個呢個滿蒙即係滿洲嘅文化咧，係消滅得咁快。其實到現在嚟講，識得滿洲嘅文字嘅人好少嘅啫。 兩個原因， 同埋咧嗰啲人嘅身份咧，啲旗人啊或者滿族已經冇曬，覺得。 兩個原因嘅，因為你去到乾隆之後咧，其實滿洲人已經迅速漢化。乾隆自己都怨過嘅，又唔識打獵，又唔識騎馬，就淨係識得唱京戲、玩蟋蟀，即係喺北京嗰啲啊，公子哥兒。 哇！佢啲真係咁崇尚， 係好精英嘅，同埋嫖妓啊等等呢啲咁嘅嘢。唱京戲、睇京戲咪佢哋咯。咁啊，嗰啲嘅滿洲嘅貴族。第二咩咧？辛亥革命之後殺滿人殺得好緊要。 但係殺唔等於滅到嗰個文化㗎嘛？係咪啊？嚇！ 佢哋改姓啊，譬如富察氏嘅，佢咪姓富咯。你今日見到姓富嗰啲，你再問佢哋祖先，可能係滿洲人嚟嘅。即係 都冇嘅，依家啲人都唔會再講呢啲。不過點都好咧，依家就係喺 關之琳都係滿洲人嚟嘅。 係 啊，關之琳都係滿洲人。 有冇樣就有得睇㗎，真係滿。 有啊 ，trace 翻佢祖先㗎，係啊。 咁啊，但係呢個， 但係因為佢改姓咧，係你就真係完全分辨唔到㗎啦。同埋咧，我諗亦都共產黨49年之後咧，亦都想佢快啲漢化，即係唔想去保育佢哋嘅本土文化，滿洲人嘅本土文化。 係。 所以你見到用滿洲姓嘅好少㗎，而家都。啊，佢咪改做個漢姓咯？你都唔知。係嘛？傅恆咁啊，傅字咁啊，其實就係傅察嘅姓，個姓傅察噶嘛，應該係。 好啦，到918事變，大家知道咧，影響中國嘅歷史好大嘅。其實918事變嘅時候咧，啱啱進行緊第三次圍剿，蔣介石。 嗱，呢個其實同張作霖 被炸死有關嘅 ，因為當時你中國點樣控制住大清嗰啲邊疆嘅地方咧？其實係靠土皇帝。西北有土皇帝，新回疆有土皇帝，然後咧東北嘅土皇帝就係張作霖嘅老豆，唔係張學良嘅老豆張作霖。 係 嗱，佢唔係留嘅喎。張作霖年代日本人嘅 即係對於 佢抗日幾成功㗎，即係佢拒日 係啦，嗰、那個即係佢周旋喺蘇，即係俄國、蘇聯同埋日本之間。張作霖係一個成功嘅人嚟㗎喎，雖然佢出身好似係馬賊嚟，但個仔就唔掂喎，我覺得真係 個仔嚇少帥 張學良啊，真係 少帥係嘛？ 嗱，好多人就話當日九一八，其中一個對蔣介石嘅指控，就係話要呢、這個即係、就是、東北大營撤退嘅咧，就係、是、呢個蔣介石，就冇領導呢個抗日。咁但係我想問一下啦，其實日本滿洲侵佔咗呢個東三省之後，九一八事變即係沈陽失去之後，實際上張學良做過啲咩咧？張學良去咗歐遊喎，攬住幾條女去玩喎，去巴黎。 但係後來要佢去調咗佢去西北 剿共嘛， 係剿共啊嘛，咁就將佢嘅全部嘅東北軍調咗去嘛，咁所以佢咪不服咯。咁其中一樣嘢就係西安事變就咁嚟噶嘛，就係話。即係我呢啲軍隊其實應該保衛我的家鄉嘅，你整咗我嚟剿共，係嘛？咁啊，即係對自己即係民族國家嘅利益不顧，咁所以佢咪咩？ 但我覺得張學良係一條契弟嚟嘅喎。如果你真係咁有血性，你諗下沈陽事變，即係九一八之後，幾多抗日遊擊隊係原本屬於東北軍，留喺當地拒絕服從命令，然後走去地下打遊擊戰喎。今時今日我哋嗰個國歌法裏邊講個義勇軍進行曲。其實是講緊東北抗日的嘛， 係 講緊九一八事變，係啦，《風雲兒女》嗰套戲，共產黨點解用呢首歌嚟去做呢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呢？因為佢亦都將東北抗日歸納埋由共產黨領導嘛，所以由共產黨由九一八開始計就唔係八年抗戰啊嘛。佢而家咪改咯，改唔知十二年抗戰定乜鬼嘢啊嘛，佢就拉到去九一八，然後就由九一八開始入。本侵華中共領導東北抗日聯軍呢、這個都係大話，我話俾你聽。 啊，東北嗰陣時邊度有根據？ 嗰啲有馬賊又有。喂，大佬邊度有根據地啊？當時中共 嗰陣時最出名是馬占山啊嘛，係嘛？嗰陣時抗日 黑龍江 啊，黑龍江 黑龍江省主席 打咗幾耐啊嚇？ 跟住仲有一部分就係張學良嘅部隊裏邊嘅軍人自發地抗日，有馬賊有呢個遊擊隊。但係共產黨就係最恩最少數嘅，啊佢就攞咗嚟。所以點解你話如果教義勇軍進行曲教國歌法啱啦？我覺得拆解佢成個東北抗日嘅方。 嗰陣時候蔣介石嗰個 gut feeling， 即係嗰個內心知道咧，就一定要先搞掂咗嗰個。 佢覺得最大威脅 蘇俄，蘇俄同埋共產黨啦。 係啦，成個系統最大威脅咯。 先安內， 呢個 又攘外嚇。 佢冇變嘅喎，佢孫中山晚年佢已經反對 咗。咁但係呢樣嘢佢個表述就唔懂政治啦，當然係係咪政治上高。犯咗大忌啊！ 宣傳唔夠共產黨犀利，我覺得。 咁佢 你民族主義宣傳共產黨好犀利，佢冇五四運動一嘢， 係 跟住到九一八， 係 係嘛？ 咁但係嗰陣時候佢即係總之嚟講咧，成個逆咗成個嘅民意啊，成個國家個民氣民意都係逆咗，即係對抗。咁你變咗你咪輸曬咯，成個統一戰線。 因為對史太林蘇聯嚟講，佢亦都希望咧中國提早組織統一戰線同日本開戰啊嘛。 係， 因為咁樣佢就可以將在亞洲的部隊抽回過去歐洲戰場，同埋好簡單就係佢亦都知道日本有北進政策噶嘛，因為 所以其實 華泰島、富業島就係佢哋嘅爭奪嘅地方。 所以嗰陣史太林咧就真係支持蔣介石嘅， 啊梗係啦， 所以佢要打仗， 靠你毛澤東抗日， 係係， 佢知道唔掂喎。 係，咁就咁而事實上高咧就蔣介石咧即係真係成個戰爭裡面真係全面。去到抵抗嘅， 我相信日本人就錯誤估計， 真係估錯咗。 估錯咗。 嗰陣時候估三個月啊嘛，三個月可以征服中國。 係嗱， 足之成係打淞滬之戰打咗三個月，但就好嗰場會戰咧係好凄慘嘅。 因為蔣介石就將最精鋭嘅國民黨嘅部隊咧就投入咗去淞滬之 戰，係拎去打。 當時德國式裝備嘅中央軍團、中央軍就等咗落去，就結果就差唔多全籤咁滯。 係。 咁啊，跟住就好慘啦。跟住一路成個華中陷落之後咧，到河南缺堤，炸呢個堤壩嚟去水淹呢個河南，阻止日軍推進。咁啊死好多。 咁啊，後來就徐州會戰打咗就台莊戰役，一場平型關，平型關就入真係共產黨打有份打嘅。 台莊好似係阿邊個阿白崇禧啊？ 係李宗仁。 李宗仁， 李宗仁係。 咁唐儀莊就係徐州會戰嘅部分嚟嘅，其實。 但係好少嘅勝仗嚟啫，個。 咁嗰場都，但係都係正面嘅嘅戰爭 嚟嘅。 但係嗰場戰役咧就係贏得好精髓嘅，即係佢有一個戰術係代型戰術咁啊。 代型戰術引誘敵深入。 咁但係同埋嗰個係同埋幾慘烈嘅，即係佢一路打嘅時候，咁但係平型關之役咧就係一個真係更加細嘅戰役。出咗幾千人 遊擊戰嚟啦，係嘛？同埋伏擊佢嗰啲運輸部隊啫，都唔係正面。 咁其實就打咗二十多場嘅會戰，其實都幾即係都全世界對中國個軍隊咧都覺得有啲另眼相看。 嗱，因為好簡單， 真係唔係講笑，真係佢有好多人戰役咧係守嘅，同埋守到咧係全軍覆沒。 焦土政策 啊，真係好慘啊！真係係為咗擁，即係為咗保護住個主力。嘅撤退， 犧牲曬嗰啲師團啦。呢個大家要翻翻去嗰陣時去比較日本嘅陸軍嘅裝備，戰爭嘅技術其實係高過中國好多。係，even 你好簡單，香港保衛戰都係嘅。你見到就算係英軍遇上呢個日軍咧，都係冇得打嘅。喺馬來西亞都冇得打的。 佢哋叫做咩啊？叫戰爭機器啊嘛。佢同德國都係咁樣嘅。納粹都係戰爭機 ，war machine 啊嘛。真係打落去真係。 其實佢有啲似嘅，似納粹德國咩咧？閃電戰啊，佢有啲部隊咧。就專係咩咧？攞嚟攻堅嘅，嗰啲就係精鋭部隊嚟嘅，有齊曬毒氣裝備都有嘅。其實當時派嚟攻打香港嘅部隊咧，係精鋭部隊嚟嘅。所以好多人貶低呢、這個，特別係共產黨咧，貶低呢個英軍、印度軍隊同埋加拿大守軍同埋華籍英兵嘅貢獻咧、其實呢個好唔應該，因為當時進攻香港嘅精鋭部隊，佢係成個南進政策嘅一個重要一部分嚟噶嘛。打通香港就再接連東南亞，跟住嗰邊就由馬來半島落啊嘛，呢邊就珍珠港嘛，係三戰齊發噶嘛。所以咧，呢個精鋭部隊進攻醉酒灣防線嗰陣時咧，係推進得好快嘅，閃電戰嚟嘅，根本係好快，成個九龍半島新界已經陷落，咁就唯有守住呢個嘅香港島。 係啊，都打咗一輪嘅， 喂，打到肉搏喎，其實喺呢個黃泥涌峽。當時的英軍是肉搏的喎，要 其實是完全是不值得收攜的呢、這個戰役，即係 梗係啦，大佬 係最值得收攜。 陳佐爾嗰啲撲街先喺度壞， 最值得收攜就係新加坡， 新加坡 嗰個陰公嗰度，即係 因為個防線就以為喺海路嚟， 咁你咪蠢咯，即係等於法國佬成日以為 馬其諾防線， 點知人哋佢使個森林嚟， 點知山下鳳民嗰啲部隊啲就喺後邊馬來半島直插落嚟。 咁你即係你幾多萬幾多萬八萬係嘛英軍唔知八萬十萬英軍投降啊幾慘啊真係 點止啊喺緬甸咧喂大佬喺緬甸仁安疆如果唔係靠孫立人部隊我諗全籤都似英軍 真係嗰次 即係當時係靠國民黨嘅軍隊嗰啲遠征軍裏邊有香港人喺度㗎其實係即係而家仲嗰啲老人家好老啦我諗九啊幾歲啦其實就係直情係。入去呢個仁安疆去同英軍作戰，所以你話其實除咗嗰個文氣之外，根本冇嘢好靠嘅。其實當時嘅抗戰嚟講，係咪一係就蔣介石唔肯認輸，當時佢已經兩手準備嘅咯喎。如果唔係，點會有扶植呢個汪精衛嘅南京政權呢 但係佢打嘅時候咧，有幾場戰役佢都估唔到，即係長沙會戰係嘛？ 其實長沙好慘烈。 佢長沙嗰三場會戰好犀利，其實日本都俾佢殲滅，即係都死唔少人，即係死嘅人數大家都相約嘅其實。長沙會戰啊，其實蔣介石話唔好打嘅啦已經。嗰、那個將軍叫咩名啊？ 薛岳。 薛岳。 有呢個。 佢話係啦，薛岳就係話 第九戰區。 係啊嚇。 司令長官常德啊嘛。 係啊。 常德咪長沙會戰咯。 係啊，佢話我輸咗，我人頭就俾日本佬。佢話我贏咗嘅話，我翻嚟，我交人頭俾你，你要俾你。咁啊，當然你梗係唔敢啦。咁蔣介石後來就話你打啦，我支持你打。啊，打得三個會戰都係。打得好慘！ 我阿鄺榮孫個爸爸就係打過第三次長沙會戰。係 咩？ 係啊，佢九啊幾歲啦，已經係1904。咁所以我就話 都係可歌可泣，可歌可泣嘅。咁另外就係武漢會戰咧，就好慘，係一個即係防衞住，愛嚟掩護住嗰個撤退嘅。其實 日軍就原本就冇諗住投入咁多部隊嘅，其實。但係淞滬之後咧，佢已經知道瀨瀨地嘅，所以就一路咧就派精鋭部隊。就結果咧，佢成個戰場咧就拖住佢之後咧，佢南 你唔知冇 北進又唔得，南進又唔得， 同埋跟住整整下南軍軍人上曬嚟咧，日本就冇勞動力， 佢哋工廠，咁所以係咪要拉嗰啲人去拉夫啊？咪去日本嗰啲工廠咁啦？點解咁多苦役勞工拉咗咁多人咯？ 六島六國 啊， 咪索償 六島啊？就是、我就呢只下一節講啦，即係西，即係點解咁多戰爭罪行？其中一樣係勞工，幾十個工地，海南島又有好多，係啊，好多㗎。 軍艦島嗰啲朝鮮苦工同埋。本身日本人都有做苦工嘅， 同埋佢本身係好多軍工廠喺即係喺一大嘅，就係、是、中國本地地方都係好多工廠。 滿洲都有啦， 係啊，咁佢又要人噶嘛，咁佢啲節，咁佢唔會揾你去同佢當兵噶嘛，佢唔信你唔過噶嘛。 有啊，台灣有喎、啊。朝鮮都有喎、啊， 唔係台灣朝鮮 有台籍日軍㗎， 咁佢管治過啊，係嘛？ 喂，當時喺中國戰場作戰裏邊有台籍日軍㗎， 係咪啊？但我唔知佢係要嚟做運輸 嗱，有好多係做嗰啲後勤嘅，譬如看守啲戰俘營啊。 啊，共產黨我調翻轉嚟，共產黨揾你打，揾你行先啊， 揾日軍打先， 唔係揾日軍打先啊。共產黨咧捉咗佢唔信嗰啲人咧， 哦，國民黨軍隊， 國民黨軍隊 打韓戰咪打先咯， 係我嚟接子彈先嘅， 攞嚟充地雷啦，係啦。 日本佬咧就真係。打仗就真的很均真的、 哦、有一堆你看看龍應台寫大江大海他寫有一堆台籍日軍是派了去東南亞守戰俘營、 嗯、 去菲律賓那些地方 是 的守戰俘營、 嗯、不過日本呢他的戰鬥力是很強的他、打到尾後來你知道他一個轉捩點就是偷襲珍珠港 落去到那時候已經是瘋了那 就是變成第二次世界大戰跟著美國反攻之後呢其實都是、有些東西在歷史上高都是怎麼說呢就是有些運氣的就是破了日本的密碼 就是、那個中途島戰役 那個中途島戰役就滅即是它有兩個一個沙門島戰役一個中途島戰役那就差不多日本 差不多啲航母艦被它打 曬了是的那些航母艦被它打曬了那還有呢就有一件事就是偷襲珍珠港的時候呢就美國那兩隻航母艦 離開了港口所以有些歷史學家呢就懷疑當時已經破了密碼 等它來 是的等它來然後等然後一個苦肉計，等美國參戰，因為美國嗰陣時唔肯，咁如果係咧就好大鑊。 咪咯，死咁 嚇！你嗰陣時咩？丘吉爾啊，去美國聲淚俱下。 嗰陣時候咧， 嗰陣時候就係因為鄧寇克大撤退之後咧，由呢個英國嗰個 倫敦大轟炸啦， 轟炸之後咧，已經英國人咧已經即係覺得係疲累到不得了，即係你唔俾佢征服咧，已經覺得係好威水啦，已經。咁啊，雖然可以維持幾耐咧，咁所以佢就希望。呢、這個美國能夠參戰，咁丘吉爾去到嘅時候咧，即係演講完咧，心臟病發，爭佢死唔滯喺美國，咁啊醫即係都醫咗幾日，即係 收尾好似通過租借法案就租啲武器，借啲武器。 咁就一路都係支持佢咧，但唔肯參戰啊嘛。 唔肯參戰， 直至到就係珍珠港。如果唔係珍珠港嗰個偷襲咧，就唔會成個。 我冇啦，因為你大英帝國實在嗰個戰鬥力太渣，你明唔明啊？喺東南亞，差唔多全線嘅英軍咧係冇作戰能力。 同埋你輸咗道氣，輸咗道氣，即係你睇下成個歐洲，砰砰聲已經係戰敗，全個歐洲跟住你英國嘅參戰。鄧寇克嗰度已經係鄧寇克撤退嗰次咧，就執翻執到嘅啫。 執翻身材啦、啊！ 嗰幾十萬軍隊，如果 應該就全籤我啦。 應該就係如果炸落嚟咧，任食，即係又即係炸到你平曬嗰幾萬軍隊冇曬，咁唔知突然間發咗神經，希特拉就冇行動幾日啫嘛，三四日啫嘛。 佢咪即刻 mobilize 嗰啲船仔，收尾嗰套電影。 係啊，呢個係歷史上咁，所以咧就即係個歷史上高咧，就係發現咗幾樣嘢咧，發生幾樣嘢咧係多意料不及嘅，突然間開第二戰線。這個 Operation Barbarossa 巴巴羅薩計劃，他可能要拿石油、啊、希特拉要拿石油， 但那時候你怎麼可能開兩個戰線、啊、其實 因為他以為呢、亦都是好像日本侵華、他以為呢蘇聯呢紙老虎呢靠裝甲部隊呢就可以摧毀他、當時 因為那麼大的國家， 你記住日軍是有裝甲師的、向中國國民黨的軍隊是沒有裝甲部隊那麼滯的，真的他還是用很原始的那些步槍，大佬機關槍都唔多嘅，仲有咩肉搏？所以嗰、那個 都有啲坦克車嘅，係嘛？ 冇啦，好早期已經消滅曬啦，裝甲部隊已經。空軍已經好早，佢有咩㗎？呢個歡橋中央空軍學校㗎。最近我先睇過個香港人係即係參加過喺嗰個畢業，然後參加個飛虎隊，陳立德個飛虎隊。 係 都成百歲啦，已經係。咁但係你諗下，一早又係俾日軍消滅曬啦嘛，已經係。咁所以。佢最重要，我覺得蔣介石有幾個判斷上的問題，就是究竟嗰個淞滬戰役係咪要將最精鋭嘅部隊？佢就目的希望引起國際介入， 此其一個民氣的問題啦，即係你問題嗰陣俾人鬧到你只狗咁樣。咁如果你唔打翻一場燦爛嘅戰役咧，即係你凝聚唔到民心。 嗱，佢就收尾，其實蔣介石嘅民望係好高嘅，去到重慶咧，雖然即係半壁江山已經冇咗啦，但係去到重慶嗰陣時咧，即係退守到去重慶嗰陣時咧，即係佢差唔多係成個抗戰係鑄造咗中國嘅民族主義。反而抗戰之前的民族主義呢，就可能是只是限於學生啊咁啊，但可能去到即係、就是、個戰爭令到一般的普羅百姓咧，那個民族主義的思想， 亦都覺得佢是領袖啊嘛，成個戰役。咁雖然共產黨後來做好多宣傳啦，但係嗰陣時候喺 佢都困咗延安啊嘛， 困咗延安係咪？出邊亦都唔做到幾多嘢啫，係咪啊？咁即係呢個日後佢先至話佢自己抗日啫嘛，係咪啊？喺當時嚟講，你事實上高主要戰場。 正面戰場全部都係佢。 咁你諗下，上將死幾多人啊？ 黃埔軍校陣亡嘅200多人啊！ 上將都死200人，咁你唔好計其他啲中將、少將，講緊上千人。 有好多自殺、兵敗自殺嘅，有好多係。 咁啊，死咗成200萬 一齊犧牲。 成係啊！咁你好多人，好多成個部隊先滅㗎，成個部隊。是因為要係 固守陣地， 係啊，守住陣地，所以嗱呢啲先至即係，如果你講話勇氣，即係其實對當時嚟講咧，好似就覺得一個職責，每個人一個責任，唔係咩，當然都係值得尊敬嘅，但係覺得係覺得係一個職責，每個人應該做嘅。 所以我覺得共產黨係好撲街嘅。你諗下，就算今日啊，蘇聯啊，共產黨啊已經唔係執政，但係人哋會唔會啊將嗰個？為國戰爭，即係呢個史太林呢個聖彼得堡啊，當時叫做列寧格勒。嗰場嘅戰爭裏邊，紅軍嗰啲嘅陣亡嘅將軍嗰啲名字刪咗佢，炸咗佢。啲共產黨係炸 Q 曬人哋嗰啲，當時嗰啲抗日戰爭陣亡嗰啲軍官嗰啲紀念碑，一個都冇，係嘛？但係人哋唔係為個黨，人哋為個國犧牲噶嘛，其實。 咁 佢就從個黨嘅歷史去睇啦，係嘛？呢個就屬於國民黨嘅軍人。所以就不應該歌頌他們， 都不僅止這樣，他是想抹了歷史，因為他知道， 然後說自己領導抗日嘛，所以我就說，對了，你教國歌法，阻止不了的話，都是要教的話，你就教個真相出來，究竟東北抗日聯軍是不是共產黨領導，究竟東北抗日，你找到了這些資料，蘇聯有檔案，北韓有檔案，南韓有檔案，是吧？日本人有更加多日本檔案，關於這個東北抗日，是吧？你就看看日本的軍史啊，睇下日本嘅戰爭記錄咯。 我哋上次講過咧，其實兩場戰役啫嘛。平型班即係林彪打嘅，出動咗5000人。百團大戰就係彭德懷嘅。咁但係呢個變成佢罪狀之一。 共產黨啊，陣亡咗一個指揮官叫左權，都係俾自己人掟炸彈掟死嘅。 咁 都唔係日軍殺嘅。 係啊，咁但係個八路軍嚟到咧，就全部係即係去到佔入去嗰個邊區。建立 陝甘寧邊區，你知唔知點解邊區經濟咁繁榮啊？當時啊，種鴉片。 哦，係咩？嗰個就 八路軍啊。 咁嗰陣時候有咩市場咧？鴉片啊？ 啊？ 鴉片係咩市場？ 咁啊，梗係賣翻俾中國人啦。 屌，咁咪就抗打仗嘅時候仲食鴉片啲契弟。 喂，你有冇留意下毛澤東？你比對下佢初入延安同去到延安中期，大佬我諗肥咗一個馬。初瘦到啊！即係跟住去到整風運動嗰陣時候，你睇下毛澤東個樣子，已經肥頭得耳啦！嗰陣時已經係 點解咧？好食好住， 好食好住，女又多。大佬全國嗰啲 嘅女多就唔會肥嘅係嘛？ 嚇、啊！食女食得多會肥。 唉，不過即係中國個抗戰係一個血淚史嚟嘅。咁但即係咁，當年到內戰咧，咁啊共產黨就威啦。 所以我就話咧， 即係共產黨打自己人咧就威水啦。 抗日是鑄造了中國民族主義，而共產黨呢是涉具了這個民族主義為己用，這個就是我的看法來的。的而且確中國民族主義是源於中日戰爭，但是這個民族主義呢就被共產黨呢在1949年，其實有一段時間他都不提的，其實最主要是1989年之後，1989年之後整個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崩潰，他最後靠什麼呢？我自己最記得的第一次紀念鴉片戰爭的座談會是陳希同主持的1991年在北京召開，即是說鴉片戰爭其實他有十幾二十年根本就不當是一回什麼事來 的。即是這樣嘛，因為毛澤東的時代呢， 世界革命咁講， 佢個革命黨，佢個革命唔係淨係中國革命， 世界革命係咯， 仲有不斷嘅世界革命。所以你嗰陣時候好少講咩㗎？ 唔講民族主義 啦。你同埋你講咧講階級敵人㗎嘛，講階級論㗎嘛，嗰陣時候係咪？ 講美帝咯。 係啦，咁到鄧小平時代咧，無謂多講，我揾多啲水好生活係咪？咁直至到突然間嚟個八九。 唔係啊，你記住啊，鄧小平年代咧，日本援助中國。金錢上咧援助中國是相當多的， 那些就不是援助，那些是貸款模式。 有些不用還的。 我第下一集講啦嗰樣嘢，其實嗰個歷史大家都要知嘅，即係中日嗰個戰後嗰、那個嗰、個關係啊，嗰、那個責任。 即係賠償啊嗰啲。 係啊係，嗰度有一段歷史，大家應該知嘅嗰樣嘢。如果唔係，即係搞到今日，即係點解仲係咁多恩怨？點解講到慰安婦就講到嚇？依家就講勞工仲有咁多恩怨？點解韓國到現在同日本的個關係仲惡劣？咁誒，仲有釣魚島嘅問題都可以。 但係佢又同時韓日台成為圍堵中共嘅戰略嘅聯盟嚟嘅。 係啊，咁呢個就係呢個就係因為戰後美國係進入冷戰，佢需要有一個圍堵呢個共產主義。嗰陣時係好驚嘅。 但係而家呢個新圍堵啊出現喎又。 新圍堵出現，但係嗰陣時個圍堵咧就係因為美國進駐咗呢個日本，咁成為一個遠東委員會。咁遠東委員會有個策略嘅嚇，咁就係希望就係建立一個防線， 但 係 點解？點解有冇研究過點解唔進駐台灣咧？美軍？ 美軍哦，嗰陣時候 都幾激烈嘅喎，其實 你知 解放軍對台灣嘅軍事威脅一路都冇減輕噶嘛。 咁但係佢嗰陣時候都保護佢嘅。 我知佢協防啫，但係佢冇派駐軍隊，即係唔係好似日本咁有沖繩啊、加納手啊。橫田啊，咁有啲基地喺度。 咁佢係戰勝國嚟噶嘛？始終中華民國係戰勝國嚟噶嘛？咁佢邀請你先可以嚟啊嘛？日本唔係啊嘛？日本係戰敗國， 軍事佔領 係啦，佢軍事佔領入個遠東委員會，係管治一段時候。 咁但係 同埋曾經俾佢選 舉。朝鮮因為當時屬於日本殖民地。 係啦，咁同埋都要求佢保護啦，有段時候。咁嗰陣時候曾經俾佢選舉嘅日本。點樣選屌嗰啲社會黨、嗰啲工黨咁好犀利，嚇到佢湯頭唔好搞。 跟住捧翻天王， 驚佢選係捧翻天王出嚟。 咪黑亞瑟成 功啊！咁啊係啦，咁嗰陣時候呢個就好 食飯啊嘛， 係啊，咁所以呢個值得講嘅。咁但係咧就係日本咧就係成個局面轉咗啦，即係成個即係呢個中日戰爭失敗之後，咁就係就被人哋佔領，跟住咧就係。他在美國的保護之下經濟復甦成慢慢地但又被美國又按回低是吧成為一個真的你看得到在美國的保護傘亦都陰影之下 他不單止是軍事的其實他的科技產業他的經濟 是、啊、很多 都是在美國的庇蔭底下 是 發展出來的即是沒有盟軍的佔領沒有冷戰為了圍堵中共的話、日本我相信嗰、那個經濟復甦同埋美國對佢個支持咧，那個力度冇咁大、 但係總之嚟講咧，今日嘅中國依家有走咗咁嘅政權出嚟咧，同呢個蘇聯同埋日本當時對中國嘅干預侵略係有極大嘅關係，係嘛？ 係啊！ 你當時如果唔係日本侵略中國，又唔係蘇聯去支持共產黨，係唔會。走咗個共產政權咁， 其實好多人話 嚇咁樣走出嚟。 共產黨領導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我想話1946年中華人民已中國人民已經偉大復興啦。當時中華人民共和國係戰勝國，出席開羅會議，係嘛？蔣介石係五強，入埋呢個聯合國嘅呢個安理會啊， 係 當時 係 係嘛？同埋當時咧已經係得到一個國際嘅地位，幾時話習近平？領導偉大民族復興啫，1946年已經完成啦。 同埋嗰陣時候咧， 我同埋經濟唔差啊。嗰陣時四六年之後， 同埋嗰陣時候咧，不平等條約冇曬啦。 係啊， 係咪啊？殖民地都已經下埋都取消啦，已經下埋。 因為戰勝國啊嘛，就係 戰勝國，同埋日本都話我同你清曬佢啊嘛。 係啊， 日本過嘅侵略就同你清曬，而家我輸法輸咗之後就俾翻你咁就，咁就咁就所以嗰個開羅會議啊，開羅宣言， 好似話而家篡改到阿毛澤東有參加添喎。大陸嗰啲電影啊，將個海報改咗做毛澤東啊嘛， 將老蔣改做毛澤東 啊，係啊， 真係離曬譜啊！ 大佬篡改歷史去到咁嘅地步啊，大佬開羅會議當時開羅會議已經係確認咗中華民國啊， 係 喺國際嘅地位啦，已經係好簡單。你話中國經濟南京嗰十年啊，講緊日本侵華之前、北伐之後，1927到1937，呢十年中國經濟發展嘅黃金年代。就是南京政權嗰十年，如果唔係日本侵華， 如果不是跟住1946年共產黨顛覆中國，很多人就話今日中國點點點，其實你係將佢咧，即係點講咧，搞到殘曬，餓死3000多萬人，國民經濟陷入崩潰，然後而家稍為正常啲，就要你去感恩。 所以其實 俾翻啖飯你食就， 其實鄧小平嘅偉大就俾你過翻啲正常生活，嗱已經好掂啦，已經。 咁我南京咗10年已經係過翻正常生活啦，係咪先？即係點解要自殘其身，然後跟住打搞到你家破人亡，跟住今日嗱俾翻啖飯你食啦，你唔好追究我，搞到你家破人亡啦咁樣。世界點會有咁嘅道理咧？ 其實中國人真係好慘啊！被扭曲得太慘啊！ 中國人嘅成忍耐力好犀利，我覺得真係。 咁你冇辦法啦，咁嘅苦難之中係咪啊？即係 嗱，亦都係中日戰爭，其實有多後遺症，我覺得係，包括係。中國的民族主義被共產黨拿來作為他的，即其實由九一八之後已經是作為他的一支旗。其實中國人支持共產黨呢，很多時候不是純粹因為他的社會主義目標啊、共產主義目標，我想他們都不是很清楚那些東西。第一就是土改，打土豪分田地。第二是什麼呢？是那種的民族主義。 還有第三呢，即國民政府就整 個經濟政策就崩潰。在四七四八年， 嗱你其實 成個真係成個金融貨幣政策。 嗱你其實你問我，啊、你打到成個國家已經爛融融爛爛，即係經過8年嘅戰爭。 係、 你復原之後，喂你要忘記，唔好忘記喎，當時金元券嘅混亂背後有共產黨嘅滲透，中國銀行啊呢啲咁嘅嘢。 有咁，但係你 有份喺度搞嘅喎。 但係你宋子文， 當然宋子文家族 要負好大責任啦。係啦，咁而蔣介石嘅縱容都要負好大責任。嗰陣時候小將去拉人嘅大佬， 喂大佬，你知唔知當時 拉咗 有武裝稅務警察嘅宋子文， 係 部隊嚟嘅，直情你指住小將要放人嘅，你知唔知啊？係 嗰次 俾你拉㗎，係 啊，咁你出去你點搞啫？你又冇得搞嗰陣時候，佢都係要負好大嘅責任，所以佢造成咁樣，即係使到美國佬對佢冇咗信心，係嘛？即係好多因素係互為關係。 嗱，我覺得當然歷史就冇 what if 㗎啦，但係如果你話由國民黨一路統治中國落去，我唔覺得今日嘅中國 一定會好過依家，我話係 會即係會差過依家， 唔 會死咁多人， 唔使即係生靈塗炭，係 啊，唔會死咁多人真係， 同埋咧都唔會個文化破壞得咁緊要， 同埋成個民族嘅道德觀念咁敗壞。 係啊係，咁啊唔好再講環境啊，嗰啲唔好再講啦，文化嗰啲唔好再講，即係成個道德淪亡得好慘。到現在又真係慘，又整個好孔老耳出嚟，係咪？ 嘥氣啦，嗰個就基本上佢自己都唔信，我話你聽。 真係攞命，即係你太冇誠意啊！整個孔老耳出嚟， 根本上 中文你對儒學嘅精神咧，都完全係 喂而家講禮智 不懂， 講中庸，大佬你做事咁極端，行為咁冇道德，你講乜嘢儒家思想啊？嘥氣啦，我覺得。 好啦，我諗下次就講下戰後 嘅 日本，都有好多嘢可以 講。有幾個問題值得探討嘅。第一，所謂嘅戰爭責任，共產黨與國民黨有冇犯到錯咧？ 係 喺呢個戰後戰爭責任， 好大問題嘅。咁同埋講民間嘅， 跟住就係嗰個嘅喺國際形勢下邊點樣令到中日關係被扭曲？呢個係同美國有關嘅，其實 當然啦， 包括釣魚台嘅問題，其實都係同美國有關嘅，同呢個即係當時將呢個地方劃咗俾呢個日本嘅，佢係咪舊金山和約裏邊劃嘅呢個？ 佢唔係舊金山和約咧，就冇講領土嘅。舊金山和約主要就講賠償嘅。但係嗰陣時候咧，就中國就冇簽嘅，即係嗰陣時候簽嘅時候，1951年嘅時候，中華民國就已經剩翻個台灣，係嘛？咁中華人民共和國又冇參加， 所以冇和約咯。 咁啊冇啦，咁啊蘇聯就退出咗，咁所以就冇意思嘅。咁就英國就但係個盟國咧就退曬，即係放棄曬嗰個賠償。咁中華民國咧其實冇權代表成個中國嘅，嗰陣時你得個台灣啫嘛，又放棄咗嗰個對日本嘅戰爭賠償。 嗱呢個有 原因嘅。咁嗰陣時美國佬嘅指令之，即係美國佬嘅影響之下， 唔係同埋蔣介石就要借助日本嘅軍事 嘅保護啦，某程度即係佢成個一個聯線啊嘛！ 因為你知唔知啊？日美軍冇軍事顧問住喺台灣，但係日本喺50年代係有軍事顧問住喺台灣。 但你睇睇咧，將來睇睇成個戰後責任，東京審訊對啲戰犯，以及喺大陸裏邊拘留咗好多戰犯， 嗰啲戰嗱嗰七個就有七個人就係被判刑嘅。 但係江川零次反而冇事。 係啊，有好多放咗。 放咗。 咁有啲就坐監。咁但係喺中國裏邊就好多戰犯咧，就比較係喺中國裏邊冇咁出名嘅咧，就運咗去勞改。OK， 勞改之後咧，佢受嘅待遇好過國民黨嗰啲啊，大佬。臨尾送翻日本。 收尾送翻日本。 啊，咁而仲有咧，國民黨仲快送得。國民黨四五年已經有船送翻曬翻去日本，將好多日本軍人。其實兩個黨咧係對日本係寬厚好多嘅，日本的軍人。 哦，真係 對對自己即係國民黨對共產黨，共產黨對國民黨咧， 殺咯， 就極之兇狠。 因為江川零次嘅後人， 嗯， 有個後援會嘅其實， 嗯， 咁啊江川零次嘅部隊裏邊好多高級嘅軍官咧， 嗯， 就在50年代咧，就係幫蔣介石訓練呢個台灣嘅陸軍嘅，就叫做 你知道 白團，咁就最後尾一個訓練出嚟嘅咧就係郭柏川， 因為台灣到四九年之後係一個生存嘅問題，係嘛？咁同埋佢對佢嚟講咧就係即係對佢嚟講即係對日本嗰個追究責任亦都唔 係， 亦都唔係佢可以處理，亦都冇咁嘅能力。 楊哥，你知唔知嚇日？共產黨冇辦法攻陷台灣，主要是金門戰役，即係1950。 其實一則佢冇海軍啦，剛才你講。 唔係嗰陣時就阿葉飛啊，葉飛部隊就係指揮呢個喺廈門福建沿海就進攻咗金門啊嘛。 嗯。 咁但係實際上喺背後指揮國民黨嘅軍隊， 嗯， 即係引佢哋上灘頭全籤呢個登陸部隊嘅咧，其實係日本嘅軍事顧問嚟嘅。 無論如何點都好，當時係冇能力過台灣海峽。亦都係咧， 佢有登陸金門，當過唔當然去唔到台灣本島， 差好遠啦。去到台灣本島，因為嗰陣時候蔣介石保存咗一定嘅實力，撤退台灣。 嗯， 咁所以嗰個佢一定係即係以當時中共嘅軍力咧，係冇辦法能夠征服到台灣嘅，因為佢嗰陣時候已經冇辦法啦嘛，生死之戰。 所以我咪話啦，你而家又再攞翻日本人嘅戰爭責任出嚟講，你又唔講翻嗰50年代、50年代， 嗯， 國民黨與共產黨點樣爭相？去向日本獻媚， 嗯， 即係你諗下嗱，其實真係好無恥啊嘛！你諗下，你自己同人打完仗咁慘烈嘅戰役之後，最後尾你就為咗自己政黨去角逐呢個統治大陸嘅政權。 同埋咧，仲有一樣嘢，我下次會講咧，就係，是，除咗係發動戰爭個站之外咧，仲有好多叫戰爭罪行、 屠殺、 戰爭罪行，唔係包括邊幾種咧？慰安婦， 嗯， 731 強迫勞工啦， 強迫勞工，仲有細菌戰， 嗯， 化學武器。屠殺，佢就不停嘅屠殺。南京大屠殺，仲有平頂山啊，有好多個屠殺。咁嗰啲嘢咧係冇人去記載嘅。嗰啲全部係靠80、90年代之後嘅口述歷史，我哋做後來做打官司嘅時候咧，係將佢記錄翻嚟嘅。咁嗰陣時候咧就靠咩咧？就靠個運動，就靠日本人幫手，日本嘅民間加埋我哋嘅啲海外嘅人，咁亦都係大陸裏邊有啲人，但係受到好大嘅牽制。咁然後咧，喺啲官司慢慢重構翻出嚟，咁直到1998年江澤民訪日碰壁，咁人先俾民間再出版嗰啲書籍。 哦， 咁你就係咁樣一段歷史，其實下晚唔俾講。 好啦，咁 就咁，我哋下一次可以講 到此為止啦，因為阿湛跟住要接班啦， 好， 嚟咗到證交所，好啦， 好， 拜拜，再見，拜拜。